你曾经告诉我，有时候执着是一种重负，或者是一种伤害，放弃却是一种美丽。但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你陪伴我的那一些日日夜夜，永远也难以割舍那一些感情荒漠中的日子。我们之间有许多地方其实真的很像，我其实也明白你心中的忌讳是什么，但是有哪些的理由能阻止我们呢？只要你爱我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，因为真正想拨通的只是心底的一根弦。这一辈子没有再对哪个女孩子说过我爱你，即使以后会牵着其他的女孩子的手的时候，我对她说的仍然是喜欢，因为我知道爱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字，我要对这个字负责。如果有一天我对身边的女孩说出我爱你的时候，那也是她要成为我新娘的时候了，而不像你一样，爱竟成为了终结，只为了曾经彼此读书的多少。不知道我们这一场感情经历能带给你些什么，至少它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。我们真的都太不懂得珍惜了，我们都不懂得对待感情出现矛盾如何去沟通，因为我们都是很倔的人。你曾经对我说要找个正规的大学毕业学历，而且你爱的人，那么是不是错过了我就错过了幸福一辈子呢？不一定，但是错过了我起码是错过了一个使你一辈子幸福的人，尽管我并不十分的出色。我的爱不能同时给两个人，这对哪一个都不公平。我会永远永远铭记这一段感情，永远永远在我的心里给你一个位置，永远永远记得我对你说过第一次的我爱你，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和女孩子讲我爱你。永远永远记得在新千年的第一秒里你给我的祝福，为我和我的未来你也牵着手的女孩子祝福吧。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不会轻易地记起什么人，也不会轻易地忘记什么人。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在家里的阳台上，夜风吹在梧桐树叶上沙沙作响，现在再也没有谁会在深夜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互道晚安了。写完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凌晨，眼睛有点湿湿的了，现在还依然保留着我送给你的那块手表吗？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戒指是圆形的，而手表也是圆形的。我还是带着你送给我的那一块表，一辈子。 once 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.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, wait above the chimney top, that's where you're far.Beyond the rainbow.